各位居士慈悲，阿弥陀佛。请翻到讲义四的第五页哈。由是因缘，于诸变异无常之性，现见不备，不由他缘，非他所引，随念观察，审谛决定。那我们上一次讲到，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那么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呢？一开始呢，它是从能证的智慧这一方面讲，讲真实。那么呢，再从呢你所证的这个义来讲这个真实。那这个能够引申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的意义是什么呢？那就是四圣谛，苦集灭道四圣谛。那讲到四圣谛的话呢，那经论上面呢就以四谛以十六行来解释苦集灭道四谛。那上次讲到是讲到苦谛，苦谛呢是以无常、苦、空、无我来解释苦谛这四行。那上次讲到这个无常行，那么无常行呢又以五行来解释无常行，有变异行、灭坏行、别离行、法性行和慧行来解释这个无常行。那么上一次讲到的呢就是变异行，讲到变异行的结尾。那今天刚刚念的这一段呢就是变异无常的结尾这一段。由是因缘，于诸变异无常之性，现见不备，不由他缘，非他所引，随念观察，审谛决定。我们前面呢讲到这个变异行的话，先讲了内生的15种变异，再讲了外境的16种变异。那么我们这个观察这个内生的变异跟外世的变异呢，外界的变异呢，就能够了知这诸行呢是变异的，这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那么由于这个观察内生外境的变异性，由是因缘，由于这个限量观察的因缘呢，于诸变异无常之性，对于15内世变异行、16外境的变异行所显现出诸行无常的法性呢，现见不备。我们现在这个是讲的是现见，一开始我们引用的是佛讲的诸行无常，佛讲了2种道理，一种是从有情界讲，一种是从什么？是从器时间来讲诸行无常。那么我们学习了诸行无常的道理以后呢，那么再从现见，从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外境来了解无常的道理。所以呢这是现见不备的，因为它是限量，是直接见到外境的。现见不备上次有解释过，备就是你转过去了就没有办法现见，所以现见本身就是不备，这是一种解释。那么师父在这边有第二种解释，现见不备呢，不备呢他解释成不违背，就是说你现见的这个境界呢是不违背诸行无常的道理，他也可以这样解释，不由他缘，非他所引。智较量我们是听圣人的教导来学习的，所以要假借圣人的言论，由圣人的引导，我们才能够知道诸行无常的道理。那么现在呢，你观察你内身的变异，观察外境的变异，这个是限量的观察，是限见的，不必借由其他的因缘，你直接观察到它的变异，观察到无常，所以叫做不由他缘，非他所引，随念观察，审谛决定。 随念观察这个念是什么，也就是我们现见到外面的境界的时候呢，我们同时起的是这个心念。随着这个现见的心念呢，来观察诸行无常，叫做随念观察。审谛决定，你观察到这个内身的变异，观察到外事的变异的时候呢，你要很谨慎，审是谨慎的意思。谛是专心，谛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要符合真实相。你观察到外界是无常，它要符合什么？真理是无常的这个道理。如果你的观察跟真理不相符合的话呢，那就不是审谛。所以呢，你要仔细的、谨慎的、专心的观察，要符合真相的观察，在限量中来观察这个诸行无常，然后得到决定。即由如是所说因缘，说明现见真上作义。我们一开始只是听闻智较量说诸行无常，好，现在经由现见内事外事的变异型的观察，而对诸行无常得到决定。好，这个现见观察的因缘呢，称为现见真上作义。我们学习苦圣谛，苦圣谛的第一行，四行中第一行无常行，从无常来了知苦谛。学习这无常道理呢，我们就从这什么诸行的前后变异来观察无常行。这个变异行呢，是一段时间，观察法它在一段时间它产生的变化，而知道是无常的。那么在这变异行当中呢，一开始我们依照三量正成道理来讲，三量第一个先依止智较量，是佛菩萨讲了说诸行无常。我们学习了这个道理以后呢，因为我们对佛菩萨他讲的话的尽信真上作义，有这个信的力量，然后呢，我们去思维这个法，产生了执受，能够掌握这个法的道理，然后能够接受它，然后知道说诸行是无常的。但是这个只是佛菩萨讲，我们去想这件事情，虽然有力量，但是这个力量不够。所以呢，佛菩萨教导我们，第二个你要从限量去观察，从限量观察你内身本身的变异，本身的无常的变异性，然后从观察外界的变异性，然后由这个现见真上作义，你限量的观察产生的力量，你对于诸行无常这个道理呢，更加强的力量。所以呢，我们前面讲这个叫安置，你经过这样观察以后呢，你这个力量增强了，在你心里头呢，它就有一个分量在那个地方，它的思想比较稳定了。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讲到灭坏行呢，就是要依照比量的道理，从灭坏行来推求诸行无常的道理。再由这个比度真上作义以后呢，我们能够成立诸行无常的道理，然后把这个整个道理融会贯通，我们的心里头呢，能够建立一个系统，诸行无常道理的系统能够建立。我们学习佛法这件事情来讲，最主要是你要能够在你心中把这个什么，把这个道理的系统建立起来，成立起来。我们有时候学习花很多时间看了很多经论，然后呢碰到学中观的，你就用唯识来破他的中观；碰到学唯识的，你因为学得多看得多，你就用中观来破他的唯识的道理；碰到学大圣的，你就说大圣非佛说，然后呢用小圣的道理来破他；碰到学小圣的，你又说他不慈悲，然后用大圣的道理来破他。也就是我们学了一堆知识，用这些知识一直在什么，在跟别人辩论。可是学习佛法的目的不是在这个地方，学习佛法的目的是因为我们本来的知见是错误的。我们现在学习佛法，在心中依据佛菩萨的教导建立一个正确的知见，把这个系统建立起来。那怎么建立？就由正成道理建立，由三量，先从智较量的学习，然后再从限量的观察，然后再用什么比量的比度。经过这样的系统以后，建立了这个系统，在你心中建立这个系统。当然这是一个很长的什么，很长的路，不是很简单的。我们很容易满足说，学习好像就是这样， 但是呢，对于道理你要深入的了解，了解了以后，你的文思会要能成就。所以我们现在在文会的阶段还是很浅薄的，文会的阶段道理还没有搞得很清楚。等到你道理大概知道了以后，能够经过这三量的比度以后，你还要什么？到思会的阶段，独具一处，专精思维，把整个道理融会贯通，然后呢，从这个道理当中呢，把它的精义汲取过来。这个时候就是用很少的什么语言文字，做你的一止境，做你的所缘境，然后以这个为你所缘境去修习定。好，修习禅定，然后从九心住以后呢，以这个无我空的这个所缘境为你的所缘境，这样子悟入圣道。所以文思修慧它有它一定的什么次第，不能劣等，你不能说我一下跳到这个地方来，但是文思修慧又是互相帮助的，就是互相帮助的。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讲到灭坏行。二，灭坏行。灭坏行就是说是有为法由因缘升起，刹那升起，不能安住，自然灭坏。由诸行灭坏呢，了知诸行无常的道理。它是一直比量，因为这灭坏行不是我们限量可见的，所以一直比量来做观察。即由如是现见真上作义力故，观察变异无常性，无常性矣。前面呢，我们已经有完成了由限量观察内外事的变异，而对诸行无常道理有了更强的信心。彼诸色行虽复现有，刹那生灭，灭坏无常，而维系故非现所得。我们前面在讲这个变异行的时候，我们观察这个内事跟外事的前后变异，都是在一段时间，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当中来观察它的改变，然后能够了知说无常的道理。所以说彼诸色行就是指这个内事外事都是有为色法，所以称为色行。虽复现有，刹那生灭，灭坏无常。我们从内事外事的诸色行在一段时间产生的变异来观察无常，但是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呢，内事外事在变异时候也同时显现了缘起法的刹那生灭，显现了刹那生灭。有法的刹那生灭，知道法升起以后呢，不能自然安住，不能够安住呢，就自然灭坏了，也就由自然灭坏显示出无常的道理。这个就是由灭坏行观察无常，称为灭坏无常。而维系故非现所得，这个灭坏行它本身非常维系，它刹那在改变的。我们经过一段时间，变异行是我们可以现见观察到的，可是这个刹那的改变，这是我们观察不到的，不是我们肉眼能够观察到的。所以说而维系故非现所得，不是我们能够限量观察。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刹那无常的时候讲过，空间的即为，时间的刹那，都是我们心的觉慧去分析出来得到的。实际上来讲，你找不到一个东西叫做即为，没有一个实体性的东西叫做即为，同样没有一个一段时间是实在的时间，也就没有一个什么叫做刹那的时间在那个地方。这是我们心去分析以后所出来的一个说最小的单位，我们这样子分析出来的一个。那么利用这样子呢，我们可以讲解把佛法一些道理讲清楚。所以说呢，非现所得，我们肉眼看不到刹那无常的。在这边呢，我提一下，上次有同学问到叫做起境相应，起是升起的起，境呢就是灭境的境，相应就是和什么东西相应。问我是什么，这个是怎么解释那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所谓起境相应，起就是指未来法。在现在这一刻，未来法是还没有升起的，它未来会升起，所以现在它是没有的，但是它未来升起的时候，所以呢，讲这个起呢，就是讲未来法是无常的，因为它现在没有嘛，对吧？它未来会有，所以我们知道未来法是无常的，因为现在没有，未来会有，有生有灭。尽是指什么？尽是指过去法。尽是指过去法，过去法过去曾经有，在现在呢它没有了，所以它过去有现在没有，所以过去法也是无常的。那么我们讲到时间的三世，过去现在未来，由于过去为因而升起了这个种子呢，讯息的种子呢，然后到现在因缘成熟了，它显现为现在法。那么现在法呢，它又讯息呢为因呢，那么有了种子，新的种子呢，到未来它会升起未来法。那么过去法是无常啊，尽，未来法也是无常，起，过去未来都是无常的，所以现在法这一刹那呢，它也是无常的。所以由过去无常，未来无常，推论现在也是无常的。那么这样讲呢，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也不可得，所以叫做起境相应，由过去未来推论现在也是无常。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边讲苦谛的无常，我们不讲起境相应？这句子也提了这个问题，那是因为我们现在直接就把什么现在法是无常就讲清楚了，因为起境相应就是要什么从过去未来推论现在是无常嘛。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把现在法是无常讲清楚，再由现在是无常的推论到过去跟未来也都是无常。所以在经论里头要讲解无常，它有很多种方法，那现在的方法呢，就是直接先讲现在行就是无常。那各位呢，应该记得这个图吧？这个图是我们以前的图四。对不起，这个。我们以前前面讲过刹那生灭，各位记不记得？记得哈。所谓刹那生灭，就是讲现在法升起的这一刻，只有一刹那，升起以后马上下一刹那就灭掉了。那它怎么升起？现在法怎么升起？是因为你本来有这个种子，现在这个种子呢，在阿赖耶识里头呢，它的因缘成熟了，因缘成熟了，它是能生的因，然后它升起了现行法。现行法是这个什么本有种子的果，这个是因，这个是果，升起了现行法。那么现行法升起了 这同时的这个时间呢，它又熏习阿赖耶识里头呢，熏成了新的种子。所以同时呢，现行法是能熏的因，这个呢新的种子呢是所熏的果。所以这个因果是同时的，在这一刹那一升起的时候，这个法一升起的时候呢，他就从什么本有的种子又新熏的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头，这个法就升起了。所以在这一刹那升起的时候呢，他就生了。那我们也讲，那你能不能现行法熏成新的种子以后呢，再马上又升起现行法呢？我们那时候讲是不可以的，因为什么？你要带因缘，因缘具足的时候呢，这个第二个现行法才能升起。所以这个下面这个图呢，就是不合道理的。所以在现在的法升起来的这一刻，刹那生灭，它升起来就是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就完成了什么一个刹那法的显现。那我们又讲刹那是极短时间，刚刚讲过，这是我们新的觉慧分析出来的。所以实际上我们讲好像有这么一个东西出现，但是它是什么相续不断的，你不能说从这边切下去说这个东西叫做刹那， 它只是像河流一样相续不断。你不能说切过来说河流的这个水这一段就是这个水，它是什么一直相续下去的。但是为了方便讲，我们说好，这一刹那我们把它切开，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完成这一个刹那。所以刹那是不可以量化的，好，所以刹那是一个假名。但是呢，是不是有这个法身起？是有这个影像显现，这个法的影像显现出来。好，好，当这个法的影像显现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上这个图我们也讲过，好，这是图十，法的四相，生住异灭四相，好，从一些事例论第四十六卷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把刹那给它画出来的话，啊，我们现在这一刹那，后一刹那，啊，前一刹那我们是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叫做法一；现在这一刹那是种子二生起法二，啊，形成新种二；后一刹那是种子三生起法三，形成熏种三。啊，那我们怎么定义生呢？啊，是定义是以现在这一刹那为主来定义的，生住异灭。也就是前一刹那这个法二没有，它因缘还没具足，没有显现。那么到了现在这一刹那，法二的因缘具足了，好，种子二升起法二，新生了新种二，它有升起，这个影像的确出现了。好，我们说它是有，不是实有，是幻有。好，那我们叫它，给它一个叫升起二，因为是法二嘛，叫它升二。好，住是什么呢？你升起的这一刻就叫做住。生是跟前面对比，本来没有，现在有，这个叫生。住是升起的这一刻它是有的，虽然是幻有，它是有，不是没有，所以呢是住二，啊，法二的住二，它是住是有的。什么是异？异就是说什么？现在这一刹那跟前一刹那比较，它改变了，啊，它不一样了，它们两法的不一样叫做异，啊，那么是因为是法二，我们叫异二。灭是什么呢？现在这一刹那这一法是存在的，是有的，它有显现出来。可是到了法三显现的时候呢，法二没有了，它灭掉了，它不存在了。好，这个叫灭。好，这是法二的灭，所以叫灭二。好，所以呢，在这一刹那它现在显现了以后呢，它不能够什么安住，它住只能住在这个显现的时候，然后它不能继续住到法三去。所以呢，它叫做它自然一定要灭掉。所以说这是自然灭。如果它能安住的话，法就不是无常了。为什么？它能延续下去，法就不是无常了。那佛讲就讲错了。所以它一定是什么？这一刹那升起来以后，它不能够什么延续到下一刹那去，它自然而然的就要灭坏掉。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种子生现行，啊，现行熏种子，就是这一刹那显现而已。一显现，下一刹那就没有了。自信如此，法尔如是。好，所以这是法的四相。那你们注意看哈，法二是生二、住二、一二，在这边。好，灭二到下面去。好，那现在我先把变异无常跟灭坏无常的道理跟大家用这个图先分析一下，等我讲课文就会比较简单一点。如果法是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这样子延续下来的话，第一刹那是法一，它有升起来，它跟前一刹那比，它什么是有升，好，它是升一，它是住一，它跟前一刹那比有相异，好，但是呢，这边的灭呢是前一刹那灭掉，好，法零灭掉了，法一要灭呢是要到什么？是到法二这个时候它才灭，好，到这边它没有，所以它是灭。所以呢，每一法它都有什么生住异灭，生住异灭，这样下来延续下来。好，那我们讲这个异有两种，一种叫做什么异性变异性，一种叫做变性变异性。那个名词比较难记，但是很简单，就是这两种变异的时候，什么这一刹那跟这一刹那相似，虽然有变异，但是相似你分不出来。那么就是什么变异性变异性。如果这一刹那跟下一刹那 不相似，你很容易分辨出来了，那么就是什么变性变异性。好，所以呢，我们讲到变异无常的时候，就是在这边发生。如果这一刹那跟下一刹那都是相似，你分不出来；再是第三刹那还是相似，第四刹那还相似，到第五刹那出现不相似的时候，你分别出来了哦，说他跟他不相似了，这个就是什么变异无常。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你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在这边观察跟在这边观察，他们两个不一样了。哦，在这边你头发是黑的，在这边你头发是黑的，这边你头发是黑的，这边头发是黑的，到这边头发变白了。那么在黑头发的时候，你一直认为头发没有改变，它不是没有改变，它每一刹那都在改变，但是你观察不到，所以你认为它没有改变，其实已经什么一一一二一三一四。那到第五刹那，你观察到它变白了，你观察到改变了，你说啊，我头发变白了，所以是无常的，这样可以了解吧？好，那么所以它为什么能够这样子？每一个都有，它有四个变异啊，每一个有一个变异呢？因为这法升起的时候不能安住，它一定要灭掉，所以因为有生灭的关系，所以呢，它有变异。如果这边法不灭的话，它延续下来，这两个就没有变异了。对不对？现在因为这边灭掉了，他只能升起这一刹那，他就灭掉了，所以下一刹那一定这个法一定跟他不一样。所以其实生住异灭四相每一刹那都不一样，因为他都什么是不同法的什么生住异灭嘛，所以根本不可能一样。我们会认为这一样，是因为他的什么相似变异，因为他让我们分不出来，我们就以为他一样，实际上每一刹那他都已经改变了，对不对？我们一直要见到不相似的变异的时候，我们才会认为它是什么？是改变了。那么从这边定义变异无常，好，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变异型。那灭坏无常呢，是由什么？就是定义从每一刹那每一刹那它都在改变当中，所以由每一刹那的什么改变定义什么灭坏无常，也就是它升起来到下一刹那它就没有了，它就灭坏了。法一这一刹那升起来了，到这边它就灭坏掉了，灭了灭一。哎，法二这一刹那升起来，到这边它又灭掉了。所以由什么刹那生灭，定义出灭坏无常。所以基本上是两个的定义不一样。变异无常是由变异型的相似不相似而定义出来的，而灭坏无常呢，是从每一法刹那刹那它都会灭掉，从这边定义出灭坏无常。这样讲可以了解吗？啊，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 我觉得那个每一个法都是它每一刹那都在变啊，那所以两个感觉上虽然它定义是用不同的定义，可其实是一样的。 是，所以叫无常，无常只有一种啊，它是用来讲无常，其实都是无常。哎，那么这边只是第一种用变异型。从法的相似不相似，我们比较容易什么认知嘛，现见可以见到，所以从这个现见量的变异性来讲无常。那么第二个讲灭坏无常，就是要用比量了，你要比之说它是刹那刹那都有生灭的，啊，由这些什么每一刹那的生灭累积起来会有一个变异性，其实法是每一刹那都变异的，这个叫做灭坏无常，也就从两个不同的方向来定义无常。啊，都是在讲无常，好，这样了解吗？可以了解哈，两位没问题，好，没有问题，那我们下面开始用这个依着论文来讲。 故依现见真上作意因正彼度，啊，前面说过彼量是依照什么已知的经验来推度未知，好，现在刹那生灭灭坏无常呢？就要依止什么现见真上作意啊，由内外是在一段时间产生的变异型，这是我们可以现见到的。然后呢，来推度这内外是的色法在刹那刹那之间也都是在改变的，啊，而推论出来这是有灭坏无常。啊，因正彼度，这个推论如果是正确的，那么叫做因正彼度，是正彼度；如果说这个推论是错的，就不是什么正彼度了。 第一个与可限件，什么叫可限件呢？就是我们限件量的变异无常是我们可以限件的，啊，有情世间跟气世间的无常，然后作为比量的依止来推论出刹那生灭的无常，啊，所以这是可限件，由可限件推度出来。云和比度，我们怎么利用限件的前后变异性来比度刹那生灭灭坏无常呢？为比诸行要有刹那生灭灭坏，方可得有前后变异，非如是住得有变异。世间法的变异相呢，都是显现怎么样呢？逐渐由小的变异而累积成大的变异。譬如说我们走路的距离，一定是什么由近而远吧？啊，一步一步累积出来的这个距离是由近而远。速度的话呢，一定是什么由慢而快了。我们的年龄计算也是什么由小而大，对，我们爬山的时候一定是什么由低而爬到高处去。所以同理呢，我们推论呢，有违法的前后变异相应该是由很多小的变异而累积成一个大的变异，那这个小的变异呢，一定是由更小的变异累积成这个小的变异。好，从这样子一直这样子往下推啊，切切切，你把它分析下去的话呢，我们推知呢，就是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呢，一定有什么，有一个刹那的变异。那么这个变异就叫做刹那生灭。那么由这个刹那生灭法的累积呢，一段时间以后呢，就产生出有违法的在一段时间的前后的变异不同。所以一个刹那生灭就是一个法的升起到灭坏。那么法只要升起，它自然是要归于灭坏的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道理，刹那生灭的道理。所以一定要有刹那生灭灭坏，才会有前后的变异。非如是住得有变异，这个非如是住的这个住是常住不变的意思，不是刚刚讲那个法的安住那一住的那一刹那，是说如果你要法要有常住不变的话呢，那它就不会有变异。所以非如是住，不是法如此常住不变动，那么你能够会有变异的，啊，得有变异，所以而会有法的前后变异可得，也就是说，法如果常住不变，就没有诸行的变异可得，一定要有刹那生灭有为法相续不断，才会有诸行的什么变异可得。啊，这个道理大家应该能够接受。是故诸行必定应有刹那生灭。前面现念真上作业是确实见到了什么内外事的变异行可得，那么我们现在推知呢，有为诸行呢一定也有刹那生灭可得，这个就是比量出来的。我们现在见不到刹那生灭，但是呢比知一定有很小的刹那生灭呢，然后而会有大的什么变异无常出现。比比众缘和合有故，如是如是诸行得生。各种有为法能够升起呢，一定要依靠各式各样的因缘，啊，和合才会升起。所以说，比比众缘就是指能生的因缘呢，有各种不同的种类。和合有故，众缘和合呢，就会有法的升起。如是如是，诸行得生。如是如是就是表示呢，所生的法也有很多种，因为你各种法的因缘不一样，法一的因缘跟法二的因缘不一样，所以呢，有法一的因缘升起的法一，就跟法二因缘升起的法二是不一样的，因为因缘不一样，所以升起来的法也不一样，就是这个意思。生意不待灭坏因缘，自然灭坏。生意就是说，这个刹那生灭的法呢，它在一刹那因缘和合，它就有为法升起来了，就是刚刚画的这个生。不待灭坏因缘，在我们世俗的法，我们的认知是什么？一法升起的以后，升起来以后，如果要灭坏，就有另外一个法作为它的灭坏因缘来灭掉原有的法。啊，那么举个例子来讲呢，世俗认为的灭坏因缘是什么？就是说我这边有张纸，啊，然后呢你拿个火来烧这个纸，纸就烧成灰了，所以我们在世俗上面就讲火是纸灭坏的因缘，对不对？这是我们世俗的讲法。那么他现在告诉你说，这是世俗的讲法，但是在佛法的观察上面来讲，火并不是指灭坏的因缘，它是指变异的因缘。那么怎么讲呢？ 不带灭坏因缘，自然灭坏。这个止跟火，止在第一刹那的时候呢，因缘和合升起来了，它不需要等待什么火来灭坏它，把它烧掉。它什么呢？这一刹那的止升起来，它不能安住，它不能延续到第二刹那去。好，第一刹那的止，因缘和合起来了，它暂住在第一刹那暂住。但是到第二刹那的时候呢，第一刹那的止什么已经灭坏掉了，它已经自然灭坏掉了，不存在了，不需要火来烧第一刹那的止，第一刹那的止就已经自动的灭坏掉了，只是第二刹那它还是显示那个止的相貌，让我们误认以为止还是在那边，这两个止是一样的，其实这第一刹那的止跟第二刹那的止已经不一样了。 OK，所以呢，第一刹那的止是由第一刹那止的因缘生起来的，第二刹那的止是由第二刹那的止的因缘生起来的，这两刹那的止实际上真正来讲已经是不一样了，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灭不带缘，每一刹那的法生起不带因缘，它自然灭坏。两刹那的止已经是什么？不是同一张纸了，但是因为它相似，我们就认为它是同一张纸，认为纸还在那个地方。其实那个纸已经不一样了。如是所有变异因缘能力诸行转变升起，此是变异升起因缘，非是诸行灭坏因缘。但是在世间呢，我们刚刚讲是分析这个道理，但是在世间呢，我们的确看到纸碰到了火就被烧掉，然后呢纸被烧掉呢，火也不见了，然后变成灰，我们的确有看到这个现象出现。那么我们现在说火不是指灭坏的因缘，那么怎么解释火来烧纸这件事情呢？怎么解释火来烧纸，火跟纸的关系是什么？所以说如是所有变异因缘能令诸行转变升起，这边是略标来回答上面这个问题。如是所有变异因缘，因缘当中有一种叫做变异因缘，它能够让这个有为法它产生转变，就是有变因缘能够使有为法转变成另外一种形象出现。所以说火烧纸的火就是纸的变因缘，纸遇到火就被火转成灰，有灰的升起。所以当纸跟火在这个地方两个没有碰到的时候，纸本身是什么？异性变异性，是相似的变异，每一刹那每一刹那相似的变异。当你把纸跟火碰到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火烧纸的时候就产生了变系灭异性，就是不相似的什么变异产生了。那这个不相似的变异产生就是我们平常所谓的世间所说的灭坏因缘，其实它还是什么变异因缘。此是变异升起因缘，非是诸行灭坏因缘。此就是指这个火，火是指变异升起灰的因缘，火不是指灭坏的因缘。其实这边就是在讲定义了，灭坏的定义在这边就是说是什么一刹那升起，下一刹那就没有了，它不能延续到下一刹那，叫做灭坏。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灭坏行，它的定义就是这样。所以火烧纸还是有灰的存留，它不是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不是灭坏因缘，只是变异因缘。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边定义灭坏行跟变异行是不一样的。灭坏行是依照刹那生灭来什么定义的，变异行是由刹那生灭的累积产生的不相似的变异来定义出什么变异行。其实他要讲的就是这件事情。那么后面分析一大堆我们可以讲讲看，讲讲，但是实际上你刚刚了解我刚刚讲的这个事情这个定义的话，你就了解什么叫变异型，什么叫做灭坏型了。所以者何？前面刚刚讲的是略释，现在提问，你得到详细的解释，为什么变异因缘不是灭坏因缘？有彼诸行与世现见灭坏因缘俱灭坏矣，后不相似生起可得，非彼一切全部生起。 解释这个问题分成两种，这是第一种，就是你这两个因缘加起来，纸跟火这两个因缘加起来，它还有什么灰出现，还有这个灰与法生起，另外一个法生起，有比诸行，就世间的有为法呢，在这个例子当中，就是这个有比诸行就指的就是纸啊，与世现见灭坏因缘呢，这个就是指的火，碰到世间上可见的所谓的是有为法灭坏的因缘，就是火俱灭坏矣。俱就是指纸跟火碰到一起了，然后呢纸被火烧掉了，然后两个都烧完了，火也没有了，纸也没有了，就是灰出现了，俱灭坏矣，两个都没有了，纸跟火都没有了，所以是俱都灭坏了，后不相似生起可得，纸跟火都没有了呢，但是呢产生了灰，灰出现了，灰跟纸是不相似的，所以呢后不相似生起可得，有这个灰生起可得，有另外一个不同形象的有为法有出现，也就是灰出现非彼一切全部生起，这世间所谓的灭坏因缘和它相应的有为法相遇以后，不是什么都没有了，还是有另外一个有为法生起，如果是真的灭坏因缘的话，如果火真如世间讲的火是指的灭坏因缘，那应该火碰到纸的时候一刹那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不是，它碰到一起以后呢，它还有什么灰出现，那么你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一刹那以后这个法就不可能再出现了，只有那一刹那出现，你以后再有相似的种子来升起现行，只是相似而已，不可能出现同一个东西了， OK， 所以这个叫做不可能出现同一个东西，所以是灭坏因缘，这是定义，如果真的是灭坏因缘的话，应该什么都不存在，但现在呢还有这个什么有灰可得，还有余物存在，所以不是真的灭坏因缘，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所以说火是指的变异因缘，纸被火烧成灰，纸被火变异成灰，是这样讲，所以诸行的刹那生起是什么自然灭坏不带因缘的，那么你说也有可能这两个法变起来下面什么都没有啊，是不是有这种状况呢？也是有的，或有诸行既灭坏矣，一切生起全不可得，刚刚的第一种是说这两个法加起来，我们讲的世间的灭坏法呢还有一个余物灰可得，现在讲的是说现在连这个灰都没有的，那么他用另外一个来解释，也就是这两个行变坏因缘加起来呢后面什么都没有了，有这种状况，他举的例子是什么呢？如煎水等最后一切皆系消尽，举例说明一切升起然后全部可得的例子，如煎水等，什么叫煎水呢？就是你把水放到锅子里头，放到火上去烧，那么呢火烧的这个锅子呢产生热呢，这样持续的烧下去呢，锅里的水就逐渐的减少，如煎水等，等就是这个等同这煎水这一类的熬煮都可以做这样的例子，那么这个水就被这个火烧呢，在锅子里呢就越烧越少越烧越少，最后一切皆系消尽，你继续用火烧，锅中的水就越来越少，最后锅中的一切水都烧干了，所以说是皆系消尽，这是用煎水来说明，灾火焚烧气势坚矣，都无灰烬乃至余影亦不可得，这是举第二个例子，刚刚第一个例子举的是煎水，第二个是火灾的时候呢，三灾之一的火灾来焚烧这个世间的时候呢，最后烧到什么连灰烬都没有，这是引智较量，我们前面讲过气世间的时候，讲到诸行无常的时候呢，就是引这个智较量来说明，佛在七日经里头说明欲界跟初禅天呢被火灾焚烧，烧到最后时候气世间全部被烧光了，连一点剩余的灰烬都没有了，所以说乃至余影都不可得，第一个例子呢是举我们现在肉眼可以现见到的煎水来说明水最后被烧干了，第二个例子举的是圣言智较量佛天眼所见的气世间被火烧毁来做说明，证明的确会有一切升起全不可得的状况会发生，然后说明原因解释，虽然最后的确是有全部都没有了的这种状况发生了， 但是呢，我们认为世界灭坏的因缘还是不是真正的灭坏因缘，诸法还是刹那刹那自然灭坏的。所以他下面这一句又来解释，彼意因缘厚厚辗转渐灭尽故，最后一切都无所有，不由起火作如是事。好，这是解释原因。我们用煎水的这个例子来做说明哈。彼意因缘，在用火来烧锅中的水的时候呢，火的确是水减少的因缘，但是它是水减少的变异因缘，不是水没有的什么灭坏因缘。水的本身是刹那生灭，自然灭坏的。怎么讲呢？厚厚辗转渐灭尽故，最后一切都无所有。厚厚呢，就是在时间上说的，好，时间上持续的往后这样讲的。我们刚刚讲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的这样子过去，辗转渐灭尽故。啊，譬如第一刹那有比较多的水在锅里头，下面用火烧，这一刹那过去到第二刹那的时候呢，由于第一刹那的水跟下面有火烧，第二刹那的水因缘成熟的时候呢，第二刹那的水就由第二刹那的水种子升起了水。可是受了这个火的影响呢，第二刹那的水升起的时候呢，它的量就比第一刹那有减少了，所以第二刹那的水量比第一刹那减少，代表水的变异出现了，因为水的量减少了嘛。那么这个水量减少的原因是火，所以火是水量减少的变异因缘。但是呢，第一刹那到第二刹那的时候呢，第一刹那的水不见了，第二刹那的水量减少了，所以第一刹那的水是什么？自然灭坏了。所以呢，第一刹那它不是因为什么火烧第一刹那水才什么灭掉的，是它自然灭坏的。那这个叫做什么？灭坏因缘。所以说呢，对于第一刹那的水来说，它在一刹那升起之后呢，不能安住到第二刹那，它自然灭坏了。它不带因缘，它就灭坏了。就算没有火，你第一刹那的水也不可能流到第二刹那去，也不能延续到第二刹那去。第二刹那的水是第二刹那的水自种子升起来的，啊，不是第一刹那升起来的。所以如果受到了水火的影响呢，第二刹那的水量比第一刹那水少，所以火是水量减少的变异因缘。那么第一刹那水，它不能延续到第二刹那。它是它什么本身的自然灭坏的灭坏因缘，这个叫灭坏无常。那同理可证，什么第三刹那的水受到了火的影响，它又变得更少，但是呢，它还是由第三刹那的自种子升起来，第三刹那的水这样子一直烧到第五刹那，什么水没有了，好，水灭尽了，就是渐渐的灭尽了，这时候没有水了，所以说最后一无都无所有。从有水到渐渐的减少，水量减少到没有水，啊，只是水的量受到了火的影响，而由有变异到无。那么就水的字体而言，每一刹那的水，它的字体都是什么？自然灭坏的，它是自己灭坏的，不是由火灭坏的。火是它水量减少的变异的因缘，而不是每一刹那水灭坏的因缘。好，这样讲应该是蛮清楚了吧。好，所以说不由起火作如是事。是故变异由前所说八种因缘令变升起自然灭坏。所以我们一般世间讲的灭坏因缘呢，只是造成法的变异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变异，真正的灭坏因缘，它并没有使法真正的灭坏，只是使法的变异升起。那我们前面一开始就有讲到八种变异因缘，就由这八种变异因缘呢产生了变异。那么法是怎么灭坏的呢？就是法升起来以后，它自性就不能够安住，它就自然灭坏，法尔如是。那么这个法的自然升起一刹那不能延续到第二刹那，这个就叫做灭坏行，就叫灭坏行。如是彼度作意力故，由灭坏行与彼诸行刹那生灭灭坏无常而得决定。啊，诸行刹那生灭灭坏无常不是我们能够现见的。啊，那么怎么知道有刹那生灭的灭坏无常呢？就是靠彼量彼度了。彼量是以已知的经验来推度未知的状况，那么这个灭坏无常的彼量就是利用 已经知道的现见内外事的变异性，而推知有刹那刹那的生灭。啊，在这一长一段变异的因缘呢，里头有什么很多小的什么灭坏因缘在里头。有这种比度作因呢，我们知道有灭坏行，啊，可以得到，由这边得到灭坏行的决定，有比量作因得到。那么这个是有什么可现见的状况？我们的确是有看到现见量，然后我们知道现见量它的这个变异，我们推度它里头应该有一刹那一刹那的什么灭坏行存在，好，这是可现见量。那么第二个讲到是于非可现见，啊，这是以现见可见的诸行无常作为依止，比度未能现见的过去跟未来世也应该是无常的。好，过去世跟未来世是我们现在见不到的，那我们应该推度它，它应该也是无常的。好，就是我们刚刚开始讲的，由你现在这一刹那它是无常的，我们了解以后呢，我们推度过去也应该是无常的，未来也应该是无常的。所以是于非可现见，于如是事得决定矣，复于他事非所现见，诸行升起因正彼度。于如是事得决定矣，啊，就是我们前面一段文，由观察现见变异行而推度得知，啊，现见的变异行同时有刹那生灭的灭坏无常存在，啊，这是由彼度作意力得到的决定。复于他事非所现见，诸行升起因正彼度。他事就不是指现在这一世了，啊，就是指过去世或者未来世，不论是过去世未来世都不是我们能现见的，所以说非所现见，诸行升起因正彼度。那么对未来未能现见的有为诸行呢，我们也应该彼度看它是不是无常，是不是只有这我们现在是无常而过去是常的，然后呢现在突然变成无常，然后到未来又变成常的呢，啊，所以呢要推论过去现在未来都是无常的，那么无常的道理才是真正的存在，啊，才是对的。云何彼度，这是提问，啊，要求说明怎么样彼度，啊，过去未来也都是无常的呢？为诸有情现有种种差别可得，啊，这个是说明已知，啊，简略的说就是说明现在有的诸行是由先世的业力所生的，啊，不是由大自在天所生，啊，由这边来推知呢，现在呢又继续造业，将来也有他世的诸行，意思就是由过去世造业产生现在行，现在是由造业呢造成了什么未来行，那么呢由这样推度过去未来也都是无常的。如果说有大自在天生的话，那么大自在天升起的那一刹那的话，现在我们说它是产生那个现象是无常，但大自在天本身是什么？是常的，所以你过去世就变成是常的了，所以他要推论就是破除这个大自在天能够生法的这一个现象，好，这种意见要把它破除掉。为诸有情现有种种差别可得，有什么样差别可得呢？或好形色或恶形色，啊，这是从有情的外形来分别，啊，有的有情呢像好庄严，啊，是像好形色，啊，有的有情呢长得有点猥琐，啊，这是恶的形色。或上足性或下足性，啊，这是从种性上分别，啊，有的有情生在什么婆罗门家是上足性，啊，有的是呢生到这个贱民，啊，是下等足性。或富足性或贫足性，啊，这是从资产的贫富来分别，啊，财富多的就是富足性，啊，贫苦的是贫足性。或大宗业或小宗业，啊，这是用人数的多寡来分别，有的人的宗族人数很多很旺盛，这是大宗业，啊，有的宗族呢已经什么衰退了，那人数很少了，叫做小宗业。或长寿命或短寿命，啊，我们有情我们有的人寿命长，啊，活到100多岁，有的人寿命短二三十岁就走了，啊，言或威肃会不威肃，有的人一说话就很有威严，啊，态度很端庄，我们看到就很起恭敬心，啊，有的人说话没有威严，啊，不能使人恭敬，啊，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有人说话会很有威严，有人说话没有威严？好，这跟其余有关，啊，你经常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啊，去开玩笑啦，啊，去 talk show，啊，我们看那个电视，啊，讲这些你就不会把他的话当真嘛，是不是？所以他说这话就没有威严。那你前世是做这些事情的人，啊，经常说一些没有意义的奇语， 你这一次得到的等流果报就是什么，你讲话出来别人就不会把你当回事情，你讲话出来就没有力量，没有威严。所以讲话要注意，绮语很容易犯啊，我们很容易绮语，我们以为是幽默啊，但是呢有时候不是，有时候不是。还有绮语还包括一个这种，在适当的地方讲适当的话，你在适当的地方不适当的地方讲话，讲出不适当的话，这个也是绮语，那这个是比较容易犯到的。或信立根，或信钝根。好，有的人善根很强，好，有的人善根弱。那善根强的，好，他一听他就学就会了；善根弱的差一点，啊，他学一学要比较久学习他才会，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多多修习的话，善根是可以培养的，可以由弱转强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要多熏习佛法，你要多熏习。同样一个义，你今天学明天学，你学到一段时间以后，他对那个义的了解不一样，你要不停的熏习他，这个时候呢你的善根会改变。如是一切有情差别，定由作业有其差别，方可成立，非无作业。我们现在见到呢有情有各种差别，是什么原因而有差别呢？那么回答的是这件事情，就是一切有情的差别呢，定由作业有其差别，方可成立。就是这一切有情现在的种种差别的果报，现在有这个果报必然有它的因，由因而得果，所以说定由作业有其差别，这个就是因了。一定是我们在因位的时候造作了生与意三业，有各种的差别，那么现在我们得到这个等流果报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有种种的差别，这样你才能够因果相顺呢，方可成立呢，成立有情有种种差别的道理。好，就是由业力而得到现在的什么种种的差别，非无作业。好，不是说你过去没有做这样的因，你现在就会有各种差别。如果说过去都没有因，现在就有各种差别的话，就是无因见。好，所以这段是破无因见，一切都是有它的因缘在那边的。所以我们现在碰到了逆缘啊，不要 complain， 一定有它的原因存在的。那你要的是什么？是克服这件事情，而不是去什么去诉苦。好，但是呢别人诉苦的时候我们听一听，好，慈悲一点听一听也是对的。但是我们自己碰到的时候呢，实在不行诉苦也可以了。好，但是呢不要只诉苦不去做改变。好，你要想办法去改变现在的状况，好，去努力去改变。就算现在你作业不见得能够马上改变现实的状况呢，你未来也会得到比较好的果报。好，未来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它是有因果的。如是有情色类差别，定由先世善不善业造作增长种种品类。这段文就解释所谓的作业差别，就是指先世的善业及不善业。如是有情色类差别，好，前面举的例子，好形色、恶形色、足性的高低、贫富啊，有威严，说话有没有威严，这种各类的差别，定由先世善不善业造作增长种种品类。一定是前世的善业造作增长呢，那么你今世就有好形色啊，升到上等的足性，啊，升到富贵家，你的命很长啊，你讲话很有威严等等。那么你前世造作不善业，那么你今世就得到什么恶形色啊，升到下足性，升到贫贱家，啊，你的命很短，啊，说话没有威严，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前世的业力造作而有今世的果报差别。啊，这一段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瑜伽师地论》第九卷，啊，它里面讲到业力讲得很清楚。我们业力有什么？顺现受，就是你现在是造，那今世就可以得果报；顺身受，就是这一世造，下一世得果报。好，顺后受，这个业力造的比较轻，这一次造下一次还不得果报，以后再得到果报。好，可以查一下第九卷那边。我们通常都很希望什么，现在做事马上就有果报出来，但是呢不是这么容易，你必须要什么，下你的力量，你的心力要下得很强，要有真上的心力去做。第二个，你做的这个什么，你的这个所对的这个人物也是很重要，比如说你对的是父母就很重了，不孝顺父母，那你这得恶业就很快， 自今生就可能得到恶报。那么孝顺父母，那今生你做得很强的话，今生就可能得到好的。若碰到佛的话，那又是什么特别强？好，那现在佛不在，那你说面对佛像有没有作用呢？也有作用，但是呢，作用不是那么强，因为我们去礼佛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是佛像，我们不会把它当作佛来礼，因为我们心里已经知道这是佛像，所以我们在礼的时候都是以面对佛像的心在礼佛的，所以你得到的果报就比较差，好，跟面对真正的佛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这边呢都是就等流果而说的，有彼因缘，于今自体差别生起，不因自在变化为因。我们前面举出现见量，直到现在诸行呢是有种种差别可得。这里有简别，现在诸行差别是果，那它的因是什么？是常还是无常？你现在是什么？是无常的。那你过去这个因是常还是无常呢？所以他举这个先是善不善业为因，而有现在有情差别可得。那善不善业是由造作而来的，好，业力是由造作来的。既然是造作来的，那它就是什么？是有为的生灭法。那是有为生灭法，这个过去行造的善不善业呢，就是无常的。所以呢，过去是无常的。那么由此推论呢，那么现在你又造作了什么？善不善业为因，升起未来行。那么未来行呢，也是无常的。啊，这是平等因果相顺，这是平等因。那么如果说我们现在因是无常的，但是呢，现在是由大自在天造成的，由大自在天所创造出来的，那么大自在天就是常了。那么就是说有一个常法为因，能够生出无常的现在诸行，那这就是不平等了，由常而生出无常来，好，所以这就是不平等因了。那么我们现在要讨论大自在天，就是常法能够生起无常法，这是否合理，合不合道理，要分析这件事情。什么叫做大自在天？哈，我们讲一下。在印度的外道，他们认为三界的一切生命，好，不管是有情还是气世间，都是由大自在天变化生起来的。大自在天呢，就是三界世界之主呢，是在色界的顶天的摩西首罗天，由他变化而生出一切法。那么大自在天觉得这些法不应该存在了，他就把它灭坏掉了。所以大自在天是一切法升起跟灭坏的因缘。好，这是印度的外道的认为。那么同样的这种讲法呢，除了有大自在天以外，你也应该也听过有大梵天，啊，大梵天王升起一切有情，啊，你也听过时间可以升起一切有情，啊，时间是一切法升起的因缘。还有呢，我是一切法升起的因缘，啊，只在有实在的我能升起一切法，或者只在有实在的法能够升起一切法。所以印度的外道里头有种种的说法，但是呢，它不脱都是以什么一个常法实在的法能够生出什么变异的法，生起无常的法。那么我们现在呢，要破解的就是这个常法生起无常法。这个等会你们看这个图十三号，图十三的话呢，是把下面这一段文我们要分析的文呢，把它画出来。把它的分析的方法画出来，你可以作为参考。何以故？这就是借着题来提问了。好，引申解答。若说自在变化为因，能生诸行，此所生行，为唯用彼自在为缘，未待于缘，如是自在方能变化。若说自在变化为因，能生诸行，好，这是假。自在变化能生诸行，在佛教的观点，一切有为法的诸行是因缘生，不是由一个法为因生起一切法。啊，那么这句话呢，若说自在变化为因能生诸行呢，就是陈述自在外道的论点，它是由大自在天变化为因能生起诸行，也就是一切有为法是由大自在天变化生起的。啊，自在大自在天是能生的因，诸行是所生的果。此所生行，为唯用彼自在为缘，未待于缘，啊，如此自在方能变化。这个就开始难问外道了，啊， 我们开始分析来难问这个外道。这难问有两种，所以分成以一问跟以二问这两个。那么第一个难问呢，就是以一问，此所生行唯用自在为缘，就是一切有为法的能生因缘，只是大自在天自己为因缘呢，其他就没有别的因缘了。这是第一个难问。第二个难问呢，是说此所生行未待于缘，如是自化自在方能变化，就是一切有为法的升起了，除了大自在天之外，还要有其他的因缘帮助，大自在天才能变化升起一切有为法。只有这两种可能性，所以提出这两个难问来分析。那么以一的难问，此所生行唯用自在为缘，下面是以一的答复，说若唯用自彼自在为缘，是则诸行与彼自在俱因本有，何须根生。如果说你说只有大自在天为一切法的因缘的话，这是分析以一的问，诸行升起唯用彼大自在天为因缘，这个时候呢也会出现两种状况。第一种就是大自在天跟诸行同时升起，第二种是先有大自在天而后诸行升起。那么也有人说应该还有第三种状况，就是诸行先生，然后呢再有大自在天。那么这第三种状况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是诸行先生然后再有大自在天的话，就是诸行生大自在天了，就跟命题不一样了，命题是大自在先升起诸行，所以第三种状况就是不合道理，就不讲了，只讲第一种跟第二种状况。第一种是大自在天跟诸行同时升起，就说是则诸行与彼自在俱因本有，何须根生。大自在天如果跟诸行同时升起的话，那么大自在天跟诸行就是同时有的，有大自在天就有诸行存在，诸行存在大自在天也就存在。是则诸行与彼自在俱因本有，你说大自在天是诸因本有，那么诸行有了大自在天，诸行就已经存在了，那么诸行也应该就是本有的，因为他们同时存在的，那他们本来就有了，诸行本来就有，就跟大自在天同时存在了，你怎么能说是大自在天生诸行呢？所以他们两个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如果是同时存在，俱因本有，诸行不带大自在天就可以就已经有了，不需要大自在天再生起来了，所以说何须根生。好，这是第一个，所以大自在天跟诸行不是同时的。那么这第二个，若言先有自在体性然后行生，是则诸行不为自在为缘生起，这是第二种状况，先有大自在天而后生起诸行。那么下面分析，若言先有自在体性然后行生，就是大自在天这一法的体性呢是先有的，然后呢大自在天变化生起诸行，是则诸行不为自在为缘生起，这是解释呢先有自在后有诸行也不合道理。要知道我们讲外道的安理大自在天生起一切法的时候，外道安理大自在天是本有的道理，就是说大自在天它是什么，法尔昌存，它是不能变化的。如果大自在天能够变化，它就变成是有为生灭法，它就不是常法了。那么大自在天是法尔昌存的，它是不能变化的。那如果它不能变化的话，第一个，大自在天如果没有变化，怎么能够变化升起诸行呢？是不是？如果你说没有变化能够升起诸行，那我们在时间上面讲，你现在大自在天能够变起诸行，为什么过去大自在天不能变起诸行？你诸行现在才能升起，应该一切时一切处一切法都能随时升起，因为大自在天是常的嘛，常的你不能说常法在这一段时间才能升起，那一段不能升起，那应该一切时都能什么，万法都能升起，所以这个是不合道理的。那么你说那大自在天它有变化了它才能升起诸行，但是大自在天是什么，外道讲大自在天的时候就讲大自在天是常而不变的，这变化从何而来呢？那这变化一定不是从大自在天来的，因为什么，大自在天是常而不变的，它怎么能升起变化呢？它不是从大自在天而来的，那一定是有其他因缘才有变化升起，那如果有其他因缘才升起诸行的话，你就不能说唯用彼自在为缘了，说只有大自在天是诸行升起的因缘了，因为还有其余的因缘才有了变化而诸行升起。所以这两种状况的话呢，大自在天都不能升起诸行，都不会大自在天先有大自在天然后诸行升起，这个呢都不可能，这就破了先有自在后生诸行的面题。 所以呢，大自在天跟诸行同时升起也不合道理，这是第一个。先有大自在天，再生诸行也不合道理，然后这是第二个。所以呢，唯用自在为源的命题也就破掉了。好，所以不可能是只有大自在天为万法的因缘。那么佛教里头呢，也会有我们类似的这一类的讲法，譬如说，真如常而不变的，真如能够升起一切法。啊，这个道理就跟大自在天能升起一切法是什么？是一样的。真如常而不变，它怎么能生一切法？所以真如并不是一切法的清因缘，一切法的清因缘是什么？是它的种子。一切法由它的自种子升起，但是它不离真如，真如就是一切法的真相。所以并不是真如升起一切法，一切法是因缘生，但是因缘升起的一切法呢，不离真如，什么幻象不离真相，因为有幻象就有真相存在。我们只看到幻象而执着它为真实，而不知道呢，这一切幻象都是什么不真实的，就是它的真相。这个道理要经常去想，关于无我的道理，你要经常去思维它，不是说短暂的了解，好就可以了。你就从不停的思维，不停的观察。观察无常，观察无我，从这边来思维观察以后，你对于它慢慢慢慢才能产生力量存在。没有快的道路，一定要经过闻思修，经过戒定慧的修行，我们才能产生力量。我们一直在找一个最快的方法，我们一直在找这个方法，但是上次跟各位讲到，最快的方法就是照佛菩萨教导的闻思修的方法。你照着他的路，他是走过的人，他是圣人，这条路他走过，你跟着他的行迹来走，你不会走错，这是最省力的方法。但是呢，你一定要从什么闻思修开始。累不累？当然累，但是呢，你会学得什么很踏实，因为你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你需要长期的学习，不是一个短期学习就会的。当然，那不一定。有的人他前世栽培，那他这一次显现很短期学习就会啊。那我们不知道大家的栽培过去怎么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今世努力的学习就是对的。好，那我们破掉了第一个自在为缘的，那么讲到第二个为代于缘。若言自在，随其所欲，功用祈愿，方能造化。是故意用欲为因缘，非为自在。好，这是分析回答第二个难问，就是乙二的问：唯待于缘，如是自在，方能变化。就是大自在天呢，还需要有其他因缘的配合呢，才能变化升起一切法。啊，功用祈愿方能变化。好，这是举出一些其余的因缘是什么呢？就是欲，欲就是什么乐欲，也就是欢喜心。大自在天对这一法有欢喜心。那么这一法呢，大自在天就把它制造出来，所以呢，大自在天就借着这个乐欲、这个欢喜心为因缘呢，才能变化出一切法来。啊，第二个是功用，就是功能效用。大自在天常而不变，所以大自在天呢，要借着某一些所谓的功用的效能为因缘呢，才能升起一切法。啊，它本身不能变化，它要借着这些功能才能变化出来。第三个祈愿，祈愿就是心中有所请求而达成你的愿望。就是大自在天自己不能变化，它是常而不变的，但是呢，大自在天要透过祈求为因缘，才能够达成变化一切法的愿望。好，他这边举出三种，好，其余法的因缘。是故意用欲为因缘，非为自在。如果说你是这样讲的话呢，所以不管你是用乐欲为因缘，或者是用功用为因缘，或者祈愿为因缘，都必须借着其余的力量才能升起一切法。非为自在，不是大自在天独自就可以升起一切法的，他一定要带于缘。啊，这个时候呢又有疑问了，因为前面分析我们知道，唯用大自在天可以升起一切法是不合道理的。现在说，如果除了大自在天以外，用其余法来帮助升起一切法呢，这种说法呢，是不是合道理？那么我们下面呢来分析这个。啊，若尔，啊，丙一的问：此欲为有因耶？啊，丙二问。为无因耶？ 此玉为有因耶？你说大自在天还要带其他的因缘啊、哦，玉的因缘来升起，那么这个乐玉呢，是有因的呢，还是没有因的啊？因为大自在天常住不变，必须借着乐玉等其因缘来变化万法啊。所以呢，这个乐玉呢是有因而生的吗？啊，丙二的问是为无因，这个乐玉是无因，是没有因缘而本有的呢？啊，那么只有这两种可能。所以我们来分析这两种状况，就知道大自在天利用其他因缘升起万法，是不是合道理？第一个若言有因，就是说乐欲、功用、祈愿这些因缘是有因缘而生的。啊，这一个提问呢，他又把它分成两种状况来分析，就是丁一跟丁二，即用自在为因，好，跟更有余因。丁一是即用自在以为因者，此则同前所说过失不因道理，这是有因的第一种分析。好，丁一。即用自在以为因者，是的，乐欲等其因缘，它是有因缘的。但是呢，乐欲等它们升起的因缘都是大自在天，此则同前所说过失不因道理。啊，乐欲等因缘，它们还是大自在天生的，所以你归纳过去，还是唯用大自在天为升起一切法。所以呢，又回到了什么？唯用大自在天升起一切法的命题。那么前面命题我们分析过了，它是错误的，是不合道理的。所以说，乐欲、功用、祈愿等因缘是由大自在天所生的，这个命题是不合道理的。好，所以丁一是不合道理的，破除了。那么丁二，若言此欲更有余因，是则如欲、功用、祈愿离自在外，于法为因，这是有因的第二种分析。丁二，若言此欲更有余因，乐欲等不是大自在天为因，而有其一的因缘。是则如欲、功用、祈愿虽离自在外，于法为因。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么乐欲跟功用、祈愿都是在大自在天之外，不需要大自在天为因了。在大自在天之外，另外有其他的法可以升起乐欲、升起功用、升起祈愿。这样子呢，这个离跟外就否定了乐欲、功用、祈愿跟大自在天之间有任何关系，他们没有关系，是由其余法升起了乐欲、功用、祈愿。好，所以呢，乐欲功用起源就不需要大自在为因了，是只用其余的方法为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是一因，一切诸行皆用于法以为其因，何须忘记无用自在？如果乐欲功用起源等法可以离开大自在天为因，而由于法为因生起来的话，那么其他的诸行也应该可以用于法为因而生起来。对不对？因为已经有什么有法，不需要大自在天就可以升起了，有其他因缘就可以升起了。那么为什么诸行一定要靠大自在天才能升起呢？那就不合道理了。嗯，所以说何须忘记无用自在？这样说用于法为因缘就可以升起有为法了，为什么你一定要加入一个大自在天在这边呢？是不是于法已经说明了，它可以乐欲功用祈愿可以不用什么大自在天为因，于法为因就可以升起。既然有法，就可以用其他法升起的话，那么所有的诸行也都可以用什么于法为因缘而升起，而不需要大自在天了。所以这样子呢，又破除了大自在天什么能够升起一切法的什么这个命题，又破除掉了。所以这个由大自在天升起一切法，实在是什么是不合道理的。所以常法升起无常的法是不合道理的。那他的辨析就到这边结束啊。但是我们画了一个丙二无因，为什么没有提到丙二无因这一点这一项？因为呢，不用解答，因为当说乐欲等是无因的时候呢，那么乐欲等就是本有了，对吧？乐欲功用起源，他们是无因的，那他们又有，那他们就是本来就有了，对，他们既然是本有，他们就跟大自在天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又回到了唯用自在为因为缘能生诸行的命题。所以呢，也就不讲，他就不再分析无因这一项了，因为前面已经分析过了。由如是等彼度增上作义力故，于有他事诸行升起获得决定。这段文呢，就是灭坏行中的第二项于非可先见的结束结文。灭坏行中的第一项，由今世现见的变异行推度有刹那生灭、灭坏无常的自然灭坏，就是你现在这一刹那 就有一刹那一刹那的现在型的自然升起跟灭坏。灭坏型的第二项是说，由今世现见的有情种种差别而推度而知诸行呢，不是五阴生的，也不是呢大自在天等不平等阴生的，而是由什么先是造作的种种业力而升起现在的诸行，那现在在造作的业力升起未来的诸行。那么由于造作的缘故呢，所以过去现在未来的诸行呢都是什么，都是无常的，都是无常的。所以三世诸行辗转而生，显现出变异形而有自然灭坏的无常形在里面。所以由这个彼度真藏作义力故，我们得到灭坏无常的决定。三世诸行都是什么刹那刹那生灭的灭坏无常。如是略由三种真藏作义力故，寻思观察内外诸行是无常性，为尽现真藏作义力故，现见真藏作义力故，彼度真藏作义力故。这一段文就是总结一三量观察内外诸行是无常性，由自教量的尽性增上作义力的观察啊，有情世间气世间是无常的。这也就是正神道理里头讲的直受。我们从佛法中圣人自教量的学习当中，对于诸行无常的法义能够掌握接受，那不只对于诸行无常，对于一切法的法义你都要学习掌握，然后能够接受它，然后再要由限量的限见真上义的作义力的观察，观察你内身跟外境的变化的变异性的无常呢，这个就是正成道理德的安置。经过这个限见真上作义力的观察以后，你对于限见的变异性心中对无常的义，诸行无常的道理呢就更有力量。限见的是无常的，然后呢你经过彼量的彼度真上作义力的观察，灭坏无常及三世业力升起诸行呢，这也就是正成道理的成立，在心中能够成立呢三世诸行灭坏无常的道理。所以佛法的学习就是这样，经过圣言量自教量的学习，经过现见量的学习，再经过彼量的学习，得到正确的彼量，然后呢你在你心里头建立起什么，建立起佛法的系统，这就是你以后修行的本钱。所以从闻会思会修会建立起整个系统以后，它产生力量，最后引发根本无分别智，引发根本无分别智。所以学习佛法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我们要了解我们是凡夫，我们不是圣人，我们不知道自己善根有多深，所以要尽量的学习，趁有时间的时候尽量的学习，多抽出一点时间来学习佛法，因为它跟我们未来的解脱是很有关系的。经过这样的学习以后，我们对佛法会更了解，也更有信心，这样子。但是呢不要产生说我已经够了，我要去给人讲法了，不要产生这样的念头。我们永远都是不够的，一大阿僧祇劫的学习，这一大阿僧祇劫我们是凡夫，一大阿僧祇的学习是不够的。除了智慧上面的栽培，福报上的栽培也很重要。我们现在这一生在一大阿僧祇劫里来，就是什么一闪而已，就是这么短的一点点时间，所以也不要给自己过高的要求。我们有一个目标是很好，但是要实际，但是要实际。所以多学习，多思维，这样子对佛法的了解会更深入一点，你会走得会比较安心一点。我跟各位上课一开始就跟各位讲，想要求极证是一种烦恼，不是一种智慧。佛教见证人今天这个样子就是想要极证，极生成佛，马上就要解决问题。问题的解决是因缘和合了，你的问题才能解决， 你不在因上下功夫，老想解决那个问题，得到那个果，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在因位上面下功夫，你的功夫够了，因缘和合了，那个果自然就得到了。所以要怕，也要怕在因上面，不是现在得了果怕，现在得了果你逃不掉的，没有什么好怕的，面对现实。但是你现在下的因很重要，你应该惧怕你下的因对不对，你下的因对不对，因为这个是你未来要得到的。所以学习佛法，把这个因位搞正，观念正见先建立，由正见来引导你的修行，由正知见来引导你的修行。正见永远都不足够的，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累积，从闻慧、思慧、修慧而成立。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问各位有什么问题？今天比较难一点，啊，今天的分析可能比较难一点。 师父阿弥陀佛，那个刚师父在讲，就是在一口。一挥口现见，就是说那个在这边呢，师父说是比如讲说什么上足性下足性啊，或者长寿命短寿命啊，这些东西的，师父说这些都是懂流果。那这个怎么判断他说是懂流果而不是易熟果？懂流果和易熟果，就是在这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他是易熟果呢？因为我说他是易识而熟，他不是当他是易识而熟嘛，所以是不是也会说现在才发生啊？从前的因，现在的果是易识，那是不是也可以说是易熟果呢？也就是说，懂流和易熟是怎么分的？ 易识而生得到易熟果呢？这是易熟果的解释的其中的一个哈。那么一般讲到易熟果的，最主要是说。你到哪里去受身，也就是这个业力引导你的阿赖耶识到哪一道去受身，得到什么样的果报体，这个生命果报体，这个是易熟果。那么你得到这个生命果报体了以后，比如说你得到人的生命果报体以后，那我们人有种种的分别啊，有各种的，有贫富啊，有长得好不好看，形色，有这种寿命的长短，有这种各种的分别呢，那么这跟你当初的等流是有关的。所以呢，在讲到易熟果跟等流果的时候呢，易熟果强调的是引你到哪里去受身，你一到那边受身了以后，你那一道的名言种子就开始作用了，其他道的名言种子就不作用了。比如说你到地狱道去受身，然后呢你就创造了地狱的世界，地狱道那个受身的种子呢就开始作用了，然后呢那些地狱都是你创造出来的，因为你的种子都在阿赖耶识里头。这个时候呢，其他几道的种子呢就不作用，但是不作用不是不在，它存在阿赖耶识里头。所以你到哪里去受身，这个是我们叫做易熟果。那你到了地狱以后，你有不同的地狱，受到不同的果报，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会到不同的地狱呢？这里头你为什么受到这样的地狱果报呢？这种种不同的，那么它又是属于等流果。你当初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恶心没有那么重，那你也可能轻一点的地狱。你是杀害父母，那你到无间地狱，你就创造出无间地狱的这个景象出来。所以这一切都是我们心创造出来的。那么假说有什么？有阎罗王，十殿阎王，这些假说有这些出现，但是实际上是由什么？是由你的业力显现出这一切果报来，是这样讲。所以呢，讲到这个刚刚讲到足性这些的话呢，那么就是属于等流果报。讲到哪里，他带你的果报体阿赖耶识到哪里去受身，那么这个是属于易熟果报。你要易熟到那边受身以后，你这些等流果才会出现，所以他们都是易识而熟。是这样子。请讲。 请问一下，你今天讲那个业不带因，我们会不会把八二的 升起可能是法依灭的因。 哎，不能这么说，不能说法二的升起是法依灭的因，因为法二是由他自种子升起，他的种子跟法一的种子不是同一个种子，对，所以法一不是因为法二升起而灭的，法一它是自然灭，然后呢，自然灭的时候，法二的因缘成熟了，它又升起来，在那一刹那它成熟了，升起来。我现在这边画的只是讲画一个法，实际上来讲的时候，这边应该是无限种子、无限的法升起，嘿，所以每一刹那它是什么？每一刹那它都在千流变化当中。所以不能说是第二刹那灭掉了第一刹那，而是说第一刹那它自然灭化，有第二刹那的因缘成熟，它出来了。它是第二刹那的因缘种子因缘成熟，它出来，而不是第二刹那的种子因缘成熟把第一刹那灭掉了，不是这样讲。嘿，不能说第二刹那灭掉第一刹那，所以它不是它的因。是第一刹那它升起以后，它不能安住，它只有什么？我们讲的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只有这样子一刹那这个显现的力量就没有了。下一刹那要升起的话，那一法是由另外一个种子升起来了，不再是那么那一颗种子了。那即使你的新种一，好，你升起的第一个新种，它要在升起下一刹那的法的时候，就算它因缘成熟之后，它升起下一刹那的法的时候，也不是旧种，也不是旧种升起来的那个法了，是这样子。所以不能说它灭掉它，哎，不能说法二灭掉法一。哎，请讲。 那个啥，那个听，那个就是舍利弗，就是尊者他听到那个叫什么长老啊，他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这句话，他就皈依了佛陀啊。那这个这里讲诸法因缘生，那因缘生我说，可是他又说是诸法因缘灭，这里又写灭不带因，那这个。他说诸法因缘灭，这里的因缘又是什么？ 你前面有没有来上课？这个好像我这个上课有讲过，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讲的是大齐生灭。好，这边讲的是刹那生灭，因缘有故生，生以自然灭，是讲的是刹那生灭，就是一法一刹那生起来，它不能够持续到下一刹那，它自然灭坏了。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是说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舍六入处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缘生老病死，这样子。所以呢，诸法是因缘生起来的，对不对？那么无名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事灭则名舍六入处受灭，名舍六入处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灭，有灭则生老病死灭，这个叫诸法因缘灭。那诸法因缘灭以后，你就变圣人了，是不是？所以诸法因缘生的时候呢，你就是在凡夫生死流转的世界。你从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这样下来的时候呢，你的生死流转就停止了。所以说，这诸法因缘灭，所以这个是以大齐的生灭，是以你从凡夫到圣人的这个生灭来讲的。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好，前面讲生灭有什么？有三种。刹那生灭，一齐生灭，大齐生灭，好。那一齐生灭就是我们现在这一齐的生命体，我们上一次讲课有讲过，对不对？从你投胎生有开始，然后到你死亡死有结束，那么这一个时间就是我们的一齐的生命体的生灭，这叫一齐生灭。所以生灭有三种，有刹那生灭、一齐生灭、大齐生灭。所以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是讲的大齐生灭。我们由凡夫而生死，那么流转灭掉，变成圣人，哎，阿罗汉或者成佛，好，这个来讲的。所以两个讲的不是同一件事情。哎，还有没有？问题，来，请讲。 在这个非可现见的这个部分，在后边提了一个问 然后有答，然后这个问答是举出，由一个常法变成一个无常法的这种见解，那这个是为了破除外道的这种常见，那么来做一个案例的说明。那这说明是为了什么？哈，是为了在于非可现见的法上面来做一个案例，正确的比量制啊，你建立一个正确的比舵的方法，那么使得你这比量的结果能成为一个正确的一个，最后就是说由如是等比量增上作依力故，那么产生于他是诸行升起获得决定的这一个结果。他这个案例是为了做一个示范吗？请问这样。 可以这样讲，瑜伽师地论里头他前面提到了很多道理啊，这边呢是引用第卷34的地方啊，那我在前面跟各位讲过，这边我把它稍微有给它整理一下啊。那么他这边为什么要举出这样，就是我们讲到正成道理的时候，我们讲依照自教量、限量、比量来学习，那只是个名词而已。什么叫依照自教量来学习？什么叫依照限量来学习？什么叫依照比量来学习？没有讲，只是三个名词而已。卷34的时候呢，他就举出了你怎么从凡夫修习成什么，成阿罗汉。所以他在这边呢就有一个一个的次第讲出来，所以他就举出了这个三量观察的作为例子。所以他就告诉你怎么从自教量的学习你得到了一个力量，好，得到决定就是得到一个力量，然后呢只是从限量的只是从自教量的学习这是不够的。佛讲过一句话，我所讲的法你不能说这是我讲就没事了，你要去验证，你要去验证我讲的法，我讲诸行无常你要去验证这件事情。如果今天你能说我讲你就相信，那别人讲你也可能相信，所以你要去验证这件事情。但是佛讲这句话不是说我可能讲错了，而是说我讲的法是真理，我不怕你们去验证，而且你们应该去验证，从验证上面你们能够得到什么更强烈的信心。所以他由自教量的尽信增上作义以后，经过你去验证，你去现见的现见增上作义以后，你再经过比度上面的比度增上作义的时候，你对于诸行无常这个道理你能够觉到一个更强烈的力量，这个力量你得到了以后，你才能下面再走什么？走下一步，你才能走下一步。你没有经过这样子的思维过去，你对于佛法力量是不够的。文思修不是吗？不是三个字而已，它是有它的一个过程的。我们现在讲的这边都属于文会阶段，思会很少。那到修会的时候是怎么样？你只要还有文思兼杂就不叫修会，就不是真正的修会。修会的前期还有文思兼杂，我们讲七种作义像下次会讲到，我们现在讲的这边属于了相作义，只是把佛法的什么名相道理了解而已。什么叫圣解作义？我们现在说我们学的够了，我们圣解了，没有，我们没有圣解。什么叫圣解作义？圣解作义是在修会里头，你没有再有文思兼杂了，你根本连想都不用再想了，你直接那个境就出来了，那个无我的境就出来了，你根本不必想， 你在定中一提起来的时候，无我就进出来，你的所缘境就是无我相，哪有还需要文思兼杂？这个才叫圣解作义，这个还不是见道哦，这叫圣解作义。三十四卷讲得非常清楚，写得很清楚。我们现在只是在什么了相作义的外边，文会思会这边，思会都没有，在文会这边还在什么加强而已。我这边文没有全部引了，它后面还有一段，你等到这边都讲完，哎，这十六行都讲完了，后面还有一段。这十六行观察完以后，你要用这十六行去观察一切法，一切什么，一切什么，一切什么，它这样列一堆出来。你经过这样子的观察，哎，这是小圣的修法。我不是在讲大圣修法，他那边讲的是声闻地，你还要再经过这些的观察以后，你才会到圣解行地去，才会到圣解作义去。所以你要了解他这些次第以后，你才知道你在哪里，你不会搞错你在哪里。我们现在还是在很外面，很外面，声闻地的很外面，还不是讲到菩萨地，还是在声闻地的很外面，还没有搞清楚佛法到底在讲什么。所以要花时间下去学习，要思维就是这样子。跟各位讲，不是说我在那边每次跟各位讲，不是说我在那边危言耸听啊。我的意思就是跟各位讲，我们现在真的是很浅，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对于佛法的人这个程度是不够的，真的是不够的。我敢在这边跟各位讲一讲，只是敢跟各位讲一讲。在我师父前面没有我讲话的余地，是这样子的。这个程度是你要慢慢累积上去的。那么他这边三十四卷他就跟你讲，你要经过这样的学习，然后呢再下一步再怎么，然后再到最后面的时候还会有各种状况出现。你那个状况出现的时候，你要怎么对治？哎，为什么你修到那边不进步？你要怎么对治？因为什么？你老是有什么？我能修行，我修的是不是？我修的是最好的法。我们还是用我在修，这个时候你就停在那边了。那么你还要去把这个微妙，这边讲的是微妙的我，不是粗的啊，不要把粗的又认为是微妙的了。他那边讲是微妙的、微细的那个东西，不是我们现在这种状态、这种没有定的人在那边讲的。所以这些境界你要去看书、去思维它，慢慢之后你了解，然后你慢慢深入，你才知道它的次第在哪里，你才知道你在哪里。要不然你不知道，我们很容易误认，很容易误认。前天我师兄弟跟我讨论，就辩了半天了，对吧？辩到我没有话可以讲，因为辩到最后真的是没有话可以讲啊，对不对？他就提出来，他说照这样讲就是这样子啊，这样子啊，道理这样子推出来啊，所以是这样的，所以为师不究竟，啊，他这样推到这边，所以中观才是究竟的，为师不究竟。我说你这是一家之言嘛，你这照着中观的他的讲法，然后你推到最后，当然为师不究竟嘛。那你照着我为师来讲，我到时候推你，你中观也是不究竟嘛，是不是？那你说某某讲的，某某讲的，某某讲的，我说那佛怎么讲？你老引这些法师的名字，这些居士的名字，你为什么不看看释迦牟尼佛怎么讲？释迦牟尼佛有讲为师不究竟吗？释迦牟尼佛有讲中观不究竟吗？有讲真常不究竟吗？没有嘛，适应不同的众生，他有不同的讲法嘛，对不对？所以变，如果我们为了对于法义的深入，我们去辨析去讨论是好的。如果只是为了说对方不究竟去变这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意义的。你学习了以后，你建立你自己的体系，佛法体系，你经常的要用经论来检验你的体系有没有错。我刚刚跟师父出家， 做沙弥的时候，对不起，耽误你们点时间。我跟我师父到凤凰城去，然后呢，我师父呢，那凤凰城去是请我们到那边到一个那个 resort 去，哎，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啊，我就跟师父提出一个问题，我说我们学习的都是语言文字的佛法，这本经这样讲，那部论那样讲，我怎么知道谁讲的对，谁讲的错？那师父你又这样讲，应顺老法师又那样讲，你们的意见都不太一样，那到底谁对谁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师父的解答就是，你慢慢学习，多多学习，慢慢慢慢你的知见就具足了，慢慢慢慢你就会什么，你从不同的经论你这样子的辨析，你自己在里面分析以后，你就可以把一些意见什么归纳出来了，把一些道理归纳出来了，然后你再去用经论来演析不同的析，然后呢你去照着它去做，从它的结果你可以什么得到一些信心，也就这样从不同的文思修，你慢慢慢慢才会了解，才会深入。就这个是不是时？这个要时间，要时间的，不是一下就可以成就的。我们都是希望一下就成就，我也希望一下都成就，那不可能。我们刚讲自处无知处，把自己放低一点，你好好的学习，慢慢就可以了，慢慢就会了。这个不是要求你一下就会的，我今天这样讲你马上听了，你回去就会，那你很厉害。对，我今天跟各位讲，我自己也看了十几遍了，我才能今天跟各位这样讲。对，我为什么画这个图出来，我没有仔细看过，仔细想过我怎么画这个图，是不是？但是因为这样子我也进步，我也进步啊，所以要时间，要多看，要思维，然后呢要把次第搞清楚，这个不是一遍就会的，你看了少少的一点你就以为看了全部的佛法，差太多了，差太多了。我有时候是不好意思讲，讲了伤大家的心，所以就不如不讲，多鼓励，这年头我们多鼓励少批评，对，我们都不够的，我们需要再加强的，真的，这一点我绝对不骗各位，我也需要加强。连我师父他都说他需要再加强，是不是？应老也都说他还要再学习。啊，所以我们继续努力。阿弥陀佛，啊，今天到此为止，好吗？